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龙骨焚香》，作者：尾鱼，制作：生之忧，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龙骨焚香》第八篇《昆仑天梯》第七集。 色诱？说什么呢？你把我们珊瑚的女娃娃想成什么人了？老四的意思是，小千现在跟江恋不在一处，谁知道江恋会不会偷腥呢？要个漂亮小姑娘过去，没准江恋去招惹她呢，这样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问起来，我们什么都没做，是江恋把持不住， 多此一举。 他甩下裘碧影，大步进了孟千姿的院子。进了大厅，转向卧室，到门口时，就见孟千姿的房门半开，新慈和孟劲松站在门口，正稀稀疏疏地说着什么。冼琼花悄无声息地走进。 我到千姿身边一年多了，连本书都没见他翻过，还真是头一次见他这么下功夫。 谁说不是呢？千姿从小到大呀，就不是聪慧型的，一路低分过关。 哼，这两个人越说越不像话。 两人忙不迭回头，孟劲松自知失言，脸色略变。新慈见了，一脸幸灾乐祸。 该，叫你说千姿坏话。 冼琼花朝里看，就见孟千姿坐在床上，高扎着马尾，正认真地翻着什么，身侧都是大大小小的书本。 大晚上的不早点休息，这干什么呢？ 啊，刚才他突然让我们把端太婆的日记都翻出来，说他要研究研究，劝不住啊。 冼琼花抬脚进屋，防这俩再偷窥，顺手关了门。孟千姿听到声音，抬眼看过来。 行吗？ 一听这语气，就知道他必是心情不错。冼琼花笑了笑，在他床边找地方坐下。 这是干什么呀？这些都是老物件，堆成这样，把床都弄脏了。 我是想着事情跟段太婆有关，翻翻他曾经的本部，说不定能有收获。起码，我是不是有点笨呢？ 怎么会？哪儿兴出的这想法？ 我就是觉得每次有什么进展，发现什么线索，都是江恋和神棍在说，我从来都迟人半步。齐妈，你说江恋会不会嫌我笨呢？ 你又胡说八道，你干嘛跟这两人比啊？神棍这一辈子都在遇事解谜，人家当然比你经验丰富。至于江恋，不是说他是被邝同胜训练来做事的吗？要的就是眼快脑也快，韩信会打仗，萧何能治国，还不是刘邦做了皇帝？这俩再聪明，一个是你的三重连绊，一个是你的 一个是我什么呀？齐妈， 冼琼花一时卡壳，孟千姿却顺着杆子爬了。冼琼花瞪他，他却笑嘻嘻的去拉冼琼花的衣服，无意间带倒了身侧的一堆书，有一本里头一连划出好几张夹着的照片来。孟千姿捡起了看，那是一张合影，女的是段太婆，看起来四十来岁，男的却是一个英俊的年轻小伙子。冼琼花看他那表情，就知道孟千姿在往歪处想。 多半是你段太婆的助理，他每到一处都会留影的。 哦。 孟千姿又捡起一张，这一次是三个人的合影，中间的是段太婆，右手边是个矮小干瘦的老太太，左边却是一个十七八岁的明丽小姑娘。背面有字，写着黑苗古王及其传人阿木里。 黑苗古王，哎，我段太婆真是啊，见过太多牛人了。 我看看。 冼琼花接过那照片，看了两眼就搁下了，正要说什么，像是忽然断片，过了一会儿又拿起那张照片 看着看着，眉头渐渐皱起来。 七妈，怎么了？ 这个阿木里，我看起来挺眼熟的。哎，当初我着手安排人查过神棍在有无镇的宅子，他的床头上还是书桌上来着，放了张照片，照片上的女人跟这个阿木里很像。 你是说神棍那个假想的女朋友，她是黑苗古王的传人？神棍知道这事儿吗？ 神棍知不知道这事儿，你该问他呀，怎么反来问我呢？ 神棍没能接到孟千姿的这通问讯电话，他出来逛夜市压根没带手机。彼时他正和邝美莹坐在一家烧烤店外边撸串，而维彪被打发去给两人买酸奶。吃得正欢时，维彪拎着打包的酸奶回来，一人分了一个，又向邝美莹说起路上见到的。 美莹，昨天那个瞎眼老头你还记得吗？居然是个算命的。 当然记得，他说我好命呢。沈先生，你说算命的话能听吗？ 我随口问了句多少钱一算，他说起步300。300？这抢钱呢，人家5块10块钱就能算，怪不得他穷成要饭的，一点都不脚踏实地。 300？ 对啊，那些本来想算着玩的人一听都骂他神经病。 那他被骂是什么反应啊？ 无所谓呗，就一副很清高的模样。 他有什么特征没有？ 瞎子呀，他两只眼睛里长满白叉叉的翼，怪吓人的。 他在哪儿啊？ 神棍连串也不吃了，腾一下站起身。维彪吓了一跳，下意识指向街口，神棍拔腿就往那头跑，跑了一小段又回来。 钱，300。 维彪赶紧掏了钱递给他，神棍攥着钱直奔街口。进前时果然看到了一个70-80岁的老头席地而坐，歪着头似乎在打瞌睡，身下垫了块脏旧的看挂布，而布面上有一个空空的破瓷碗。神棍一语不发，径直把钱投进了碗里。那老头没动，却有沙哑的声音飘了上来： 这位客人看什么？ 看看 我的命。 那老头抬起头，圆睁着长满了白翼的眼端向了神棍好一会儿。 半生漂泊，半世安稳，好命，长命。 那能看来历吗？ 姓什么？ 姓沈啊，不姓沈。 你这不是胡说吗？都是凡人，哪有姓沈的啊？沈家人万万千，也没你这号啊。300块，就这么多了。 说着老头起身摸起挂布，端上钱碗，竟是要走的架势。但这话没错，沈木坤本就是神棍的谐音拆字，是他当年作为盲流要落户时给自己起的像模像样的名字。神棍喉头发干，问道： 哎，那我姓什么呀？ 老头像是没听见，只蹒跚着往外走。 你是不是葛家人？传说中一世走江北的葛大。葛大先生，你知道我本家姓什么吗？我是被扔在一个小村口的，我从来不知道本家姓什么。 葛大身子一停，顿了顿，重又迈步往前走。神棍听到有暗哑的声音缓缓飘来： 石头穿衣衫，切木法倒来众山。 八百年岁，一圣贤。 这是字谜。石斗穿衣衫，是个朋字。节目伐倒来众山，还是个朋字。而八百年岁一圣贤， 那老头的最后一句话悠悠而至。 你祖上姓彭。 江恋已经睡下了，又被从夜市归来的神棍给拽起来了，这感觉颇不好受，脑子昏昏沉沉，眼皮耷拉欲合。都说起床气难忍，起床气至少是睡足了的，哪像他这样床都还没捂热呢。江恋拿手去揉展眉眼面颊， 啊，一个算命的，封建迷信，你怎么会相信一个算命的？他说你姓彭你就姓彭，当然了，姓盆姓碗是你的自由。哼，但你不能一听说自己祖上姓彭，就把自己往彭祖身上靠吧。彭祖那是谁啊？传说中的华夏第一长寿之人，号称活了八百岁。这岁数没准有炒作的成分，但人家极其长寿那是没得说了。八百岁，不知道跟近些日子以来频繁唠叨的字体繁殖有没有关系。 小恋恋，你不能一听是算命的就以为是村口那种花言巧语招摇撞骗的神汉。我告诉你，算命的分三种。这第一种纯骗子，50块钱算一卦，那是信口胡说，全靠蒙。第二种呢，其实是有点技术含量的，推理派，人家靠的是察言观色，言语套话的技巧。这第三种啊，就是葛大先生这样的，纯天赋派呀。代表人物知道是谁吗？那就是唐代的袁天罡和李淳风，这两位可是唐太宗重用的啊。那你觉得人家太宗会被江湖骗子给糊弄吗？ 这反驳挺有力道，江恋没吭声。袁天罡和李淳风他是听说过的，还拜读过这两位的大作《推背图》。据说这两人有一天闲来无事，推算大唐国运，一下子推上了瘾，没 hold 住，一推推到了唐之后2000余年。后来袁天罡唯恐天机泄露太多，就推了一下李淳风的后背，说咱就在这儿打住吧，所以叫推背图。 哎，这葛大还能跟袁天罡他们相提并论？ 哎呦，这葛家兄弟啊，我已经听说很多年了，就是一直没机会见到。据说他们是擅长打卦看命，那一双眼睛最厉害了。这眼不是肉眼，是心眼。肉眼堕才能心眼开，所以这俩兄弟啊都是瞎子。葛大为人正派，恪守本分，但是他这个兄弟葛二却是个阴险奸猾，总是为了钱啊做一些缺德事儿。那葛大一气之下和葛二是长江划界，一个不入江南，一个不跨江北，是死生不复相见了。关于打卦看命啊，我还专门关注过。有一次我在一个论坛上看到一种说法，把看命啊解释成是利用了维度差异。我们这个世界是三维的，所以大家只知过去不知未来，觉得未来太莫测了。但这个宇宙不是啊，宇宙也许是四维的、五维的，在这样的维度上，那未来就是可见的。那既然可见， 那一个人的一生就是一目了然，就是一条完整的数据链，而所有人的一生汇总成一个巨大的数据库。这个数据库不知道存在哪里，也许呢在宇宙的深处，但它是可以被查看的，只要你能接收得到。人脑就是个接收器，但是只有少部分的人这个脑子的频率是对的，能连接这个数据库进入浏览。 你的意思是袁天罡他们的推算其实是他们的大脑连接到了那个多维度的时空里的数据库，不断往后浏览？ 是啊，但是这种浏览它有着局限性啊，一是只见表象而不知其原因，就比如说他看到一个人在未来的某一时刻正在挥刀砍人，但是这个人到底是行凶呢，还是见义勇为，还是自卫反击，这一瞥之下是很难界定 啊。这个好理解，就跟现在的某些新闻似的，眼睛看到的往往只是表象而非真相，但太多人容易为了表象高潮。 除非再深入浏览点击详情，但这种深度查看就难了，非常的耗费自身的精力，不一定能成功。不过这个砍人的场景那一定是确凿发生的，因为被他看到了。二是啊，受他们自己的文明程度的制约，即便是看到了某些东西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推背图中有一项叫飞者飞鸟，前者飞鱼，战不在兵，造化游戏。有人解读说呢，这一项描写的是现代战争，袁天罡看到的是现代战争的场景，天上飞的是歼击机，水里潜的是潜水艇，但他是唐朝人呢，没法理解这些，所以他只能如实描述说天上有东西在飞，但不是鸟，水里有东西潜着，但又绝不是鱼。现在你知道为什么我会对葛大先生的话这么重视了吧？他不是信口胡诌，也不是调查推理，他就是看见的。听说他们这一行啊，医者不自医，能帮别人看却看不到自己以及自己亲近的人，这也是挺煎熬的，而且呢窥视太多的天机呀，大多呀都会是非常的贫困孤独。你说以葛大的本事，他要是去服务富商权贵，那还不是日进斗金？但是他不敢取这笔财。听说早些年帮人看病100一次，从不多说，惜字如金呐、啊。现在涨到300了，我琢磨着可能是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所以多收点。但他这钱绝对不会存着，你看着吧，说不定现在就已经花光了。很多人寻他找他，他常年漂泊也是怕这些麻烦事儿。我把他认出来了，他怕消息传开肯定连夜远走，老爷子都这把岁数了，得有个80了吧，估计不会见第二回了。 哎呀，今天晚上为什么没跟神棍去夜市呢？错失了见到一代奇人的好机会啊。如果见到了，我愿意出10个、100个、300块请葛大先生帮忙看看美莹的箱子找到了没有，我和千姿有没有在一起生活， 以后生的是儿子还是女儿，小家伙将来是不是有出息。 哎，这么难得的机会你不去问箱子，只问了自己姓什么。 哎呀，不是跟你说了吗，很多详情他是看不到的，这硬看呀会损他自身，而且他能跟你讲两句话已经很不错了，有些人把钱扔到他碗里他还会捡出来扔回去呢。 葛大先生既然说你祖上姓彭，那你多半就姓彭了，但是你这，哎呀，你这顺杆爬得也太快了吧，说自己的祖上是彭祖，人家彭祖认你吗？ 嘿，我又不是看他名气大我找他碰瓷儿去，我实话跟你说，没参与这整件事之前呢，我对彭祖挺有兴趣的，我一直觉得他是末代，哦，我一直觉得他是上古最后一位神。 多人小说剧《龙骨焚香》，原著尾鱼，制作生之忧，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